OK， 为了欣赏更辽阔的风景，请好好的工作；为了感受更与众不同的风情，请好好的看书；为了绽放更精彩的自己，请一定要好好的生活。Hello， 各位，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生活呢是最好的老师啊，每一天的经历呢都是一堂精彩的人生课啊。那么生活呢教会了你什么呢？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呢，想想你会告诉过去的自己什么样的生活哲理呢？我们来听听看吧。 一个我想不会累，一直往前。一个我动弹不得，伤心欲绝。我不确定几个我住在心里面，偶尔像敌人，偶尔像姐妹。一个我在网路上朋友一堆，一个我在房间里独自面对灰色的音乐。 亲爱的自己，我们是时候该醒一醒了，是吧？你已经做了太多无谓的挣扎，太多荒唐的事情，而错过了太多本来的幸福，太多安静的生活，太多理性的选择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请认真的把你做过的都忘记啊，再用心的把你错过的都弥补回来啊。那你要更精彩的活，精彩的让别人注视和羡慕，而不只是关注别人的幸福，你说呢？ Shimmer on hot lips, silver buckle hanging off her hips. I sparkle when she smiles, shine down on the radio dial. Homemade jar, lemon drop, take a sip. Don't stop, girl,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you get to shine on. Cause you and me be rocking all night long.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钟辉啊。那我说，整天嚷嚷着要锻炼身体的男士们啊，整天要喊着减肥的女士们，下班了还不去流流汗吗？嗯，还在等什么呢？是吧？所以呢，运动无处不在。当然了，跟着音乐来扭一扭、跳一跳也是一种运动。所以呢，野猫们，我们一起来动一下吧。下面将一首歌曲是来自叮当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野猫》。 错，每天呢都跟着我们的节奏来动一动啊，想不瘦都难，是不是？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不管是胖还是瘦，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是吧？那不要去刻意模仿某一个人啊，结果呢只会迷失掉自己啊。无论在什么时候呢，我们都没有必要去一味的模仿别人来改变自己啊，那东施效颦，那结果呢只会让自己更不知道自己该做一些什么，是吧？所以呢我们只要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做最真实的自己就足够咯。 有谁来陪伴你？最伤心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呵护你，只有你自己经历着一些必经的经历，只有靠自己才能回答一些生命中的难题。 你爱这个世界，甚至爱着他的空气，你爱着你的他，也希望他也爱着你。好好爱自己，在失败时给自己打气，常常问问自己，什么才是你想要的东西。 我爱着你，付出一切我都没关系。 爱自己，爱自己，为了父母朋友姐妹兄弟，所以我要你学会爱， 因为这个世界爱最了。 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

知名电影人齐聚北京国际饭店，业内交流合作全面展开，项目创投、行业对话、特约活动、招商展会四大板块活动接连亮相。这些活动融合了海内外行业发展新趋势，以最全面的视角洞察新问题，捕捉电影产业升级新需求。电影节的重头活动之一，2018第二届网影盛典盛大启幕。本届网影盛典共设有23个奖项，由网络电影单元和网络剧单元共同组成。在奖项的设定上，今年新增了网络剧奖项。近年来，网络剧的精良制作越发受到好评，诸如网络剧《白夜追凶》《春风十里不如你》《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等作品更被人津津乐道。而这些口碑之作这次也荣获了网影盛典的年度十佳网络剧奖项。今年是一带一路媒体传播联盟诞生2周年，成员已经达到60多家。记者从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电影一带一路主题日上获悉，丝路时间在全球20多个国家的本土主流电视台以14种语言播出，并将推出丝路时间栏目中国版。另外，在本届电影节，台湾电影以台湾 Cinema 为品牌参加推介会，主推引爆点、声声、美丽台湾 3D 三部精彩好片，希望能获得大陆观众青睐。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吸引了来自台湾电影界的后制、发行等44家相关电影业者参加，他们带来了64部作品，向各地区买家与业者推介台湾电影信息。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东五环七棵树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Every day at twilight, when the sun turns red in the sky, I think of you on that shoreline, brushing the hair from your eyes. We were drawing our names in the wet sand, and running away as the tide rolled in. Wherever you are, no matter how far, I promise that I won't give up.Even if there is an ocean keeping your heart from mine, that doesn't mean I'm not thinking about you all the time. I'm counting the days till I see you, and somewhere I know that you are too. Wherever you are, no matter how far, I promise that I won't give up. on you. They say out of sight means out of mind, but that couldn't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Wherever you are, no matter how far, I promise that I won't give up on you. They say out of sight means out of mind, but that couldn't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cause I'm in love with you. 热情的夏天呢，总是会围绕着阳光啊、沙滩啊，还有这个海洋啊，是不是？那种种的种种，又怎么能够少得了音乐呢？那刚才的一首歌曲呢 Summer Time of Our Lives 啊，很有夏天味道的一首歌，对不对？所以呢，夏天呢才是一个真正要努力展示自己美的一个季节。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呢？浓妆艳抹才能出门，伪装卖萌，还是每天素颜开心快乐真实？那说了这么多，答案其实很明显，没错，自信才是真的美。总会有一个人来欣赏你的美，别总听别人说你胖啊脸大呀，因为他们真的不懂，像咱们这种脸大的人真的有福气，有没有呢？好了，继续听歌，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花开的街巷是杨望写给家乡泉州的歌，民谣基底，娓娓道来一段泉州往事。东西塔、洛阳桥、钟楼、老君岩历历在目，肉粽和碗糕的香味犹在。对于像杨望一样漂泊在外的泉州游子，每每想起都会勾起对故乡深深的思念。那些儿时的伙伴如今都在何方？那个年少时暗恋的姑娘后来又成了谁的新娘？只有那条花开的街巷一直都在。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本周推荐新能量单曲杨望《花开的街巷》。 你可曾听着钟楼的钟声漫步在西街小巷古远山，可曾看过东西塔的黄昏，洛阳桥上相互搀扶的老人，紫藤花是否依旧迎着春，温妙的老榕树它还茂盛，总够不着老君高高的鼻根，总闻不够厚出咸咸的海风。走走兰族的归航，看看兰族的人，这些年来是否变了模样。那独着兰族的悲欢，还来咋人啊，如今是谁的新娘。开着门，肉粽的香味依旧还诱人，最怀念那些上学的早晨，外婆蒸的碗糕香喷喷。她总说关帝庙祈愿很准，保佑我早一天长大成人，等我再一次凝望香火生，却萦绕着她那定格的皱纹。看到兰族的人，这些年来是否变了模样？那独着兰族的伴，原来咋无人难？如今是谁的新娘？追不尽远方的梦想，念不够的家乡，这些年来我已变了模样。被吹开尘封的过往，就像冬日暖阳，一直在 那条街巷，那独钓蓝粗笔的伴，那个查某囡仔，如今是谁的新娘？且惜乡的新郎。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i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In the beginning, I never thought it would be you. When we were chilling, smiling in the photo booth.Closer, till you were eating off my spoon and coming over where we would talk all afternoon. So now we fall in love, distort the peace, find your hands all over me, and then you bite your lip, whisper and say it's going all the way tonight. Could be perfect, but we won't know unless we try. I know you're nervous, so just sit back and let me drive. Tonight we'll fall in love, disturb the peace, bind your hands all over me, and then you bite your lip, whisper and say we're going all the way tonight. 这样的一首歌曲 The Other Side 应该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积极向上的能量吧，是吧？那原本呢是一首火星歌的经典作品，想不到呢被翻唱了之后呢还会有另外的一种感觉哈，真的音乐太伟大，对不对？好了，我们的生活呢也和翻唱一首歌是一样的，同样的歌曲呢不同的人唱会有不同的味道，那同样的困难，那不同的人生经历会有不一样的处理方法。如果你正在经历困难或者是正在压抑啊，不妨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一起吐露一下你的心声啊。那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 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可以给我讲故事，当然了也可以向我们推荐你所喜欢的能量单曲哈。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最后给你武装起来让自己更强大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是武装，我们有请江映蓉，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 一道黑夜的光，天亮的戎装，你假装着嚣张，眼神马乱兵荒，一场负隅抵抗，快向我投降，我绝不肯退让，谁比谁倔强，一面墙的阻挡，这时光的迷藏，梦想跌跌撞撞，怎么会被悲伤，一把割胜的枪，勇气已上膛，我们全副武装，黑暗里更加燃烧着心中不灭的光，让所有烟草为我发烫，天真的路上偶尔很慌，别怕梦又脏，向前冲就是希望、哦、耶耶，一面墙的阻挡，时光的迷藏，梦想跌跌撞撞，怎么会没悲伤，一把割胜的枪，勇气已上膛，我们全副武装，黑暗里铿锵，燃烧着心中不灭的光，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青石粉黛，一人渐渐变路人。安逸无声一色拂过了清晨，幽怨吹敲宫门，谁人默默体温，爱过一抹红尘，花无成蝶，清白凋零我自认，低宫无非错对，在梦里失魂，只惜怎怪年轮独留一身，情恨自多几分，一路人生独守难敌世人， 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怨天尤人，无奈心深，却留一道红痕。宫廷幽深，绝口不提悔恨。虚度青春，看流年回响，水尽风轻，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清白凋零我自认，地宫无非错对，在梦里失魂。这戏怎怪年轮，独留一身情恨自多几分。一路人生不受难敌世人，扪心自问，爱我有几分？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怨天尤人，无奈心深，只留一道空门。宫廷幽深，绝口不提悔恨。虚度青春，回想水尽风轻，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一目人生不受难敌世人，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怨天尤人，无奈心深，只留一道空门。宫廷幽深，绝口不提悔恨。虚度青春，看流年回响，水尽风轻，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